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最近主要国际会议支持和声援我国一事28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第17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以为开发而争取和平主权与团结为题，于17号和18号在委内瑞拉马格利塔岛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份反映本运动各成员国共同立场的最终文件和玛格丽塔宣言。首脑会议最终文件指出，反对不结盟运动各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侵略性军事演习或武力使用和威胁，都是一种粗暴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行为和侵略行为，对此予以反对和谴责。文件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对不结盟运动各成员国的制裁决议都无视妥当的法律根据、公正和正义，对此深表忧虑，并且对于否定或侵害主权国家和平开发和利用外空等合法权利的行为予以反对。与此同时，还表明了反对在处理人权问题方面导致政治化、双重基准、选择性的特别报告制度的立场。在第71届联代期间举行的77国集团部长会议发表一项宣言，反对单方面的对朝制裁，并要求立即加以取消。这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通过一份最终文件，77国集团部长会议发表一项宣言，就等于联合国成员国中占大多数的160个国家反对美国和追随势力前所未有的对朝孤立扼杀活动。在由于各列强的强权和专横、国际正义惨遭践踏的当前国际形势下，这是国际社会向往自主与正义的正当立场的表示，是对我国人民事业的全力支持和声援的表示。针对美国和追随势力变本加厉的和威胁、恐吓和逼迫的制裁封锁活动，我国人民为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斗争，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国际支持和声援是很大的鼓舞。我国今后已将在建设自主化的新世界和实现真正国际正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同不结盟运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